那我们现在就把时间戳排序协议的基本内容介绍完了。那么在时间戳排序协议下，我们假设事物在第一条指令执行之前的那一刻被赋予时间戳，同时对事物要访问的任何数据项来说，假设它们的 WTS 和 RTS 的初始值都为零，那么我们就可以来分析右面的这个调度中事物 T1 和 TI 的时间戳之间的关系。当然，这个分析的过程非常复杂，我们在这里就不详细的介绍，大家可以按照我的图右的说明来进行理解这个时间戳排序协议是如何来在调度中发挥作用的。